文武齐侠，所以呢就到贵家庄前来拜访。两个人一见面说话非常投机，贵三爷呀知道宝元的本事，就请宝元把武艺传授自己的儿子贵嫔，希望他呢能收贵嫔为徒。好啊，把孩领来吧。把这小孩贵嫔领来了，宝元一看这孩子八岁，真好啊。贵贤弟啊，贵嫔这孩子非常适合练武，你要让我收他吗？我可有个条件，我在他二龙斗宝之处赐一个鱼龙变化，赐他美称小鱼龙变化，你们哥仨能够愿意吗？哎，愿意愿意。这样呢，宝元就娇贵无双，长拳短打，四盘刀法，蹿高纵远，贵嫔就是小鱼龙变化了。不觉一生二年过去了，贵嫔二十岁了，牛文敏就派儿子派孙子来接伯父回家。宝元没办法离开贵家庄，在家中跟二弟三弟聊天喝茶。那么贵嫔呢出去看望师傅，每天都带着刀出来保护着一带地方出来巡视。这天呢正好遇见汤云上吊，所以呢贵嫔才戏耍汤云。现在听说凤旗少剑客被画图擒获，这贵嫔气坏了。他也知道画图手黑心狠，自己一个人难以救出凤旗少剑客，所以贵嫔呢就跟汤云说：“汤班头，这么办，你跟我回家，请出我二位伯父来。我二位伯父，一个是霹雳劫贵竹山，一个是烈火侠贵竹庵。”我爹不在家，嘿，给他们爷俩全嫁去了。哪爷俩呀？待会儿再说，救人要紧。我看画图虽然凶恶，双拳难敌四手啊，您跟我去。那汤云还不去吗？赶紧系好腰带，挂好了刀，跟贵嫔两个人脚下加紧，唰唰唰唰，快步如风，直接就奔了贵家庄了。来到贵嫔他们家门前，家人在这站着呢。哟，少爷，快进去，把我二位伯父请出来。时间不大，贵竹山、贵竹庵哥俩出来了，一看是贵嫔。嘿，小子，你怎么那么大谱啊？啊，叫伯父出来接你。伯父您过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，这位啊是朝廷的大班头汤云。汤班头，这是我二位伯父。汤云赶紧上前敬礼，咱们叔不说废话了。贵嫔呢就把事情经过一说，把这贵大爷贵竹山、贵二爷贵竹庵气坏了，两个人是勃然大怒。好啊，这画图为非作歹，早就应该铲除的。来，回头就跟这家人说，取我们哥俩的军人来。家人赶紧进去了，两个家人每人取出一条冰铁虎尾三节棍，哥俩接过来在腰中一别，走。四个人迈大步跑奔三皇观，来到庙后头，贵嫔一拉着汤圆，汤班头，您跟我二位伯父到山门前闹去，分散画图的精力啊，到那小闹，我到后边呢把凤旗少剑客救出来。这话您可听清楚了，这贵嫔只说你跟我二位伯父到庙前搅闹，可没说让他们动手，所以就分了兵了。汤云呢跟贵大爷、贵二爷爷仨往南走，这贵嫔呢稍微愣了一会儿，纵身就上了墙了，飞身下来各处窥探，就听见东配殿内有人叹气。仔细一听，里边有人说话了：“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啊，我不死不活，我这叫干什么呢？”贵嫔一听口音是外地人，没错，肯定是凤旗少剑客，赶紧推门就进来了。一瞧，

个公平的回应。那窗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离得多近朱白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爱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 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，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